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爱更动心，戴口罩指引也更新。我是 Mr. 长长小航，戴口罩时我会盖住口鼻和下巴，压实鼻夹，规范佩戴很重要。 我是古月，外出时我会戴好几只口罩，放在干净的袋子里。 我是麦麦，口罩记得及时更换，累计佩戴时间不要超过8小时。 我是静鱼，戴口罩时如果感觉憋闷气短，应该立即前往空旷的通风处摘除口罩。 FM 九七点四，科学佩戴口罩，用爱守护健康。 Power music，Power Power Power， 用真实的自己挑战不同成绩，跳动出比青春的新节奏，跟着呼吸，听节奏的强烈，颠覆想象的夜，唱出属于梦想的新能量音乐。 Welcome to DJ's Green Dream Voice of the Music。 让音乐 Clear the warehouse of the music。 Hello， 欢迎来到我们的能量音乐。大家好，我是春辉，我们的节目开始喽，你准备好了吗？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呢，一定要认真听讲，因为每一首歌曲呢，带给你都是满满的正能量。好了，今天第一个登场的呢是吴莫愁啊。那么时隔3年呢，吴莫愁终于发了新的唱片，同名主打歌曲《盛开》，这首歌曲非常好听，所以今天他必须第一个登场。没错，这里边有荆棘，有伤痕，有破碎的镜面。那如果说印象当中霸气掌控舞台的某某呢，带着自信无畏特立独行，那么这首新歌呢，就唱出了他自己在经历了空白期之后，勇敢地敞开心扉，释放盛开一样坚韧力量的吴莫愁。所以呢，我们来听听看来自于吴莫愁的《盛开》。 说带我离开，嘿嘿呀，我想要。 OK， 这就是来自于吴莫愁的盛开啊，此曲呢都是有点小意思的，是不是？那么在 MV 当中呢，吴莫愁的造型呢也是挺绝的哈。那据说呢，这首歌曲呢想要表达的呢是能够直面现实的不完美啊，那就像是植物藤蔓奋力向上盛开一样，勇敢的去迎接未来。那主视觉里的黑色露肩的纱裙呢也是非常适合她，既女人又不失冷酷。那藤蔓环绕之间的吴莫愁女士呢是淡然处之。映照的表现力呢也是依旧不俗，这就是吴莫愁，你还喜欢吗？好了，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听歌，下面这首歌曲呢也很特别哈， Masca 马思维还有 Nine One 共同带给我们了一首歌，叫做是将错就对。没错，从不抗拒探索新的领域啊，这是三位非常有个性的音乐人共同碰撞出来的音乐火花，足够有态度，也告诉我们如果错了那也没什么大不了，所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，将错就对，掌声有请。 我不会退出，如果没去尝试怎么觉得一定会输，我不会退出，准备放手一搏加入梦想家的队伍，我不会退出，就让汗水流过脸颊再滑到我的背部，我不会退出，站在悬崖边上让我闭上双眼坠入， 灵魂做定了，沸腾的水那是我的气色，不跟任何人比较，不然怎么才能算别具一格。Yeah. 不要慌乱，越慌越乱，事情不如你所想象，这感觉对我来说就像坐错了空车还下错了站。 Oh my friend， 去感受随缘的风，换个心情出站走一走，就像早一点燃随即昏睡，那个队还不想错就会。 Oh no, oh no, oh. 爱到底不讲道理，我只想你尴尬。 没有一模一样的，每个瞬间都有特殊意义，因为总有一天你也可以发光又发亮的。对，越是低位拉些，别往下看就不会向下跌，能得到你的爱我每天都在感谢，黑暗中有你在身边我就不会胆怯。 Yeah, yeah, do or die, 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 super fly, I'm a 花花公子长期出没在花花世界，搜寻你的身影，搜寻爱。 And 让我给你弹给不起的快乐，我可以对你爱可以对你坏的，答应你不会再让你等待了，记住我的爱永远不会被打败的。 就潇洒一点，换个心情走一走，去感受岁月的风，这一感觉对我来说就像坐错公车下错了站，不要慌乱，越慌越乱，干脆就将错就对。 Moscow, I want Moscow. Hot music all day long.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nhui on Power Music. 这里是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这首歌是来自于田馥甄的乌托邦啊，没错，每个人呢都会有属于自己的乌托邦。那黑碧说呢，你可以没有梦想，但是人生呢会给你很多的惊喜。那可能呢，这就是文艺女青年的自带的气质啊，总是特别向往、特别理想化的爱情。但是呢，这样的爱情就像是乌托邦一样，是虚无的，是不存在的。那你说呢？好了，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。下面这一首歌曲呢很特别，是来自于大都会乐团带给我们的一首歌，叫做是《恋爱狂》啊，在这个八月浪漫的夜里啊，伴随着暧昧温暖的 City Pop 的律动，一起跳动起来吧。 让晚风吹过你的长发，吹过你的长发，心跳不再扬不回家。既然大家都想要恋爱，都不想要孤单，就不要害怕对视，不要害怕说谎。现在快去要他电话号码，别让这时候变成遗憾了好吗？氛围准备好了，就跳跳跳进来吧，脸红害羞通通都不要。 怎么这么晚你还不入睡，是不是在等着谁？ 是不是在等着谁？ My heartbeat will be moving just for you, for you. 晚风吹过你的长发，吹过你的长发，心跳不打烊不回家。既然大家都想要恋爱，都不想要孤单，就不要害怕对视，不要害怕说话。现在快去要个电话号码，别让这邂逅变成遗憾了好吗？氛围准备好了就跳跳跳起来吧，连红海手都通通不要。 是在半米里的距离，期待最亲密关系，在梦里慢慢的沉溺，想要拥有，想要拥抱，想要走进你的心里，愿不愿意，愿不愿意和我在同一个轨迹。 晚风吹过你的长发，吹过你的长发，心跳不打烊不回家。既然大家都想要恋爱，都不想要孤单，就不要害怕随时，不要害怕说话。让晚风吹过你的长发，吹过你的长发，心跳不打烊不回家。既然大家都想要恋爱，都不想要孤单，就不要害怕随时，不要害怕说话。 恋爱狂是来自于大都会乐团在今年夏季发布的一首作品啊，真的让大家久等了，所以呢趁着天气还够温暖的话呢，赶快去恋爱吧。好了，我们来继续听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，是来自于金莎带给我们的月亮贩卖快乐。我们说自律不是咬牙切齿的前进，而是怀揣着初心，把三分钟的热度变成一往无前的决心，把摇摆不定的我愿意变成清晰的我会完成。虽然前进的路上呢难免会遇到很多的疲惫，但是呢只要心中还有着最真挚的热忱，你终将会抵达想去的地方。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，来自于金莎带给我们的月亮贩卖快乐，掌声有请。 星星守着云朵，月亮贩卖快乐，用耳机收藏每首和你听的情歌。天空突然划过一颗闪烁流星，像个孩子一样虔诚祈祷跪地，用剪刀石头布来决定个输赢，输的人要留下来陪伴星星。不开心的事情全都写入日记，偷偷折成了千纸鹤飞过流云，想要听一听晚风穿过的低喃耳语，小心翼翼将心事说给他听。星星数着云朵，月亮贩卖快乐，用相机听歌模糊和你赏的月色，晚风拥抱山河和你寂寞沙漠，牵手把日子都铺成温热诗歌。星星数着云朵，月亮贩卖快乐，用耳机收藏每首和你听的情歌，晨曦拥抱暮色，午夜轻吻白鸽，双向奔赴才是爱情的独家法则。 开心的事情全都写入日记，偷偷折成了千纸鹤飞过流云，想要听一听红枫穿过的低喃耳语，小心翼翼将心事说给他听。星星数着云朵，月亮泛着快乐，又想起听歌了我和你赏的月色，晚风拥抱山河，海浪轻于沙漠，牵手把日子都不成温热诗歌。星星数着云朵，月亮泛着快乐，用耳机收藏每首和你听的情歌，撑起拥抱暮色，舞蹈轻盈白鸽，双下伴舞才是爱情的独家法则。

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OK， 欢迎回来，能量音乐，我是春晖啊。接下来要登场的呢，是薛之谦。薛之谦带过我们的一首叫做是不爱我，那伤感的情歌搭配着同样虐心的嗓音啊，真的是双重暴击。薛之谦呢，用深情且独特的嗓音呢，诠释着不被爱之人的执着的心绪，听众呢也仿佛透过他的歌声呢，听见了自己内心深处此起彼伏的海浪。所以听听看，来自于薛之谦的不爱我，掌声有请。 你想多轻易就能吸引我，不轻抱不挣脱你的复活，比较像我可以接受点折磨，也不喜欢示弱。你会多隆重的来邀请我，不追问不揭穿你的冷漠，快透支我感情，最后要挥霍，越停顿越难过。我听过你爱不爱，你爱不爱我，我问过你要不要，你要不要我，我忘了你说没说，你说爱着我，还是厌倦我那句多。会招惹心的我，自己问自己打一些如果，快耗尽我一种反复的折磨，在你附近存活。我听过你爱不爱，你爱不爱我，我问过你要不要，你要不要我，我忘了你说没说，你说爱着我，还是厌倦我那句多。 不爱我又是一次薛氏情感的大爆发啊！这是薛之谦在自己出道15周年的时候，发表的一首作品啊。他的作品呢，真的是越来越细腻，越来越深刻了。那爱与被爱的种种情绪呢，都会在他的字里行间所让我们感知着，然后呢，写在歌曲当中，细细的去表达着，将爱情的卑微与小心翼翼的姿态呢，表现的真的是太完美了。所以这样一首歌曲，希望能够喜欢。不爱我，来自于薛之谦。好了，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。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，是一首全新的能量单曲推荐，我们来共同感受一下吧。 能量音乐，新能量单曲推荐。 演员黄璐联合录音院厂牌推出了跨界单曲《飞向你》，由火星电台单纲制作，讲述了一段为爱冒险义无反顾的爱情故事。每一场爱情都有痕迹，唯独爱人跑得不见踪影。你该庆幸我还有勇气飞向你，我也庆幸此生遇见你，指引我从此不再迷失踪迹。我是 DJ 董鹏，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黄璐《飞向你》。 低空飞行，千头万绪都融进大气，平日的逃避一瞬间却变得有趣，早应加倍过出座位给我安全区，风住自由的身体汹涌前行，就飞过质疑，就当冲进了一场暴风雨，我站原地等彩虹起，相信云层之外的天地会分外透明，我要飞上 Music All Day Long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春晖 on Power Music。是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OK， 欢迎回来，我是你们的春晖。我们说苏运莹呢，一直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特别的一个存在啊。那她的音乐作品呢，充满着灵动，还有呼吸感，有着非常鲜明的个人的气质。那她唱着世间的万物，也唱着奇思妙想，唱着天空大地，也唱着渺小众生。那每一次她的作品和演绎呢，总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不太一样的感觉，不管是听觉的还是视觉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听听看下面这首歌，是来自于她的《你呢？你来自哪里》，我们来共同感受一下吧。 想，我的 是人，你慢慢去看，还是每个人。 我们呢，总能够在苏玉莹的歌声和曲调当中呢，听出她自由生长的鲜活。出道没几年呢，这种力量呢，反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呢，是越发的枝繁叶茂了。那些在年岁当中生长的力量和期许，让人是目光清朗，去向前方。苏玉莹呢，也将生活谱写成歌曲，那把其中的故事呢，讲述给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，这就是她的力量啊。所以呢，希望这样一首歌，你呢，你来自于哪里？希望她能够喜欢。好了，今天的最后一个登场的是爱戴啊，这首歌曲的名字也很长，你要相信自己配得上世间所有的美好，怎么样，够长吗？是吧？这首歌曲呢很励志，也很有力量，听完之后呢都可以是元气满满的。那相信自己，别人才会相信你。温暖治愈的旋律搭配上简洁有力的动作，让人呢忍不住跟着一起来舞动。那就让我们来踏着这律动的节拍啊，让我们仿佛置身于爱戴所构建的美好世界当中，一起来为它打 call 吧，爱戴。你要相信自己配得上世间所有的美好。这里是能量音乐，我是春晖。今儿的节目咱们就到这儿喽，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再会，拜拜。 你要相信自己配得上世间所有的美好，迎着光朝逆风的方向飞翔，让全世界知道我的骄傲。 带着微薄的行李，还有丰盛的自己，漫天飞花中传奇，总会有人看到你。相信所有的黑暗都会慢慢的过去，一直不放弃，制造你心中的奇迹。用力喘息的冬季不会成了世纪，填充不满的自己就要与平凡为敌。变幻无常的方向，一直在向往，能张开梦想的翅膀。你要相信自己配得上世间所有的美好，所以对黑与白全都不重要，只要坚强的微笑。你要相信自己配得上世间所有的美好，迎着光朝逆风的方向飞翔，让全世界知道我的骄傲。 是谁？那些错与对根本无所谓，不管何时何地做过什么也不后悔。 Don't be afraid， 不要太完美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去勇敢飞。不管前面的路有多长，还是不是合肥，就张开你的双臂，为这世界的爱包围。 用力喘息的冬季不会成了世纪，填充不满的自己就要与平凡为敌。